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36集，危机。林业火蹲在木桩上左右看，觉得自己是不是产生幻觉了。林业火正琢磨呢，感觉有人碰了他肩膀一下，抬头就见邹良在身边。这会儿素清跑去前边跟几个工匠研究船身花纹的布局去了。林业火挑着眉头，略不满地看邹良，显然还在记恨刚才邹良取笑他的审美。 中午去不去天香居吃饭？ 天香居？吃花酒的地方吗？ 话没说完，邹良瞪了林业火一眼。 花你个头啊，就你这样还想去吃花酒，谁吃谁啊？ 死哑巴嘴真欠。 天香居是码头附近的酒楼，我们昨天在那里吃的凤尾鱼锅不错。 邹良指了指不远处一座很气派的酒楼，林彦火摸着下巴略感兴趣。 凤尾鱼？ 话没说完，脚下又动了一下。这回林彦火可察觉出来了，不是幻觉，那木桩是动了。链接木桩的用来拴住大船的锁链也抖了一下。林彦火从木桩上蹦了下来，邹良就站在他旁边，刚才好像地面是震了一下，然后拴船用的巨大锁链就开始抖，虽然不是很明显。 啊，这地震啊。 邹良看了看一旁，码头上其他人都忙忙碌碌的，龙桥广和欧阳少征都在不远的地方忙着，如果有地震没理由别人没察觉啊。 是不是大鱼游到下面撞到木桩了？ 没准，不过这里是浅水区，大鱼不会游过来才对。 没准迷路了呢。 烈火说着就想跑到前边去看水面。正这时，远处传来了喧闹声，众人回头就见来了大队的人马，还有黄罗伞盖，那架势皇帝出巡来了。本来赵祯昨天就要来的，不过昨天出了四合帮那点插曲，再加上赵祯有点事情耽搁了，于是就改成了今早。这不，赵祯上完了朝，就带着南宫济屁颠颠跟着赵普来参观来了。赵祯大老远就看到战船了，也有些惊讶，转头看骑着黑霄陪他一起来的赵普。 这么大呀？ 嗯，还能造更大的，不过暂时没必要，这点够了。 赵祯点头，等车马停下，他抬起头一眼瞄见了林业火家那只大红船，猛地一看，吓赵祯一跳，以为水面上趴着一只巨大的龙虾。 那艘不是战船吧？这跑出去也太显眼了吧，看着都欠揍的样子。 这是火凤堂的船。 哦。 赵祯点点头就下车了，准备上船去看看。赵普也从黑霄背上下来，跟赵祯一起往船边走。南宫济将侍卫们分散开警戒，自己跟在赵祯身后准备一起上船。欧阳和龙桥广都走过来了，身边是陷空岛的人。赵祯自然要跟陷空岛各位好好寒暄一下，笑容满面的过去，人家刚准备给他行个礼，他免礼免礼喊了好几遍，要多随和有多随和。陷空岛众人感慨，赵祯还是一如既往的没脾气。赵普走得不快，见身后黑霄一直跟着，就想让他在离码头远点的地方等，这马长在大漠没见过水，平日洗澡都撒脾气，别一会儿掉水里了。赵普回头，却见黑霄低着头看着码头木质地板的缝隙，似乎正在寻找什么，脑袋从一边转到另一边，还横着走了几步。 莫不是透过地板缝看到下面的鱼了？ 黑霄边看鼻子还一动一动的，似乎在闻味道，随后突然开始打响鼻，还甩了两下头，似乎闻到了什么不喜欢的味道，就有些不安起来。赵普将黑霄拽到身边，不过黑霄还是有些闹脾气的样子，踹地顺便还叫了两声。黑霄是头马，个头比一般的马都大， 通常他在的时候，其他的马都会受到他的影响，这是天性。而黑啸莫名其妙不安了起来，赵真随行马队里头的马就也有些骚动。码头搬运东西最多的就是骡马，那些是笨马，胆子就更小了，于是四周围气氛莫名有些不安。赵普拍黑啸的脖子想让他安静下来，心里也纳闷，怎么了这是，莫不是有什么危险？他自然熟知黑啸秉性，没危险他是不会乱叫的。此时赵真都走到船边了，准备上船看看。赵普抬起头想找个影卫帮忙把黑啸牵走，就看到邹良正站在不远处林业火的船边对他摆手。赵普抬头看他，邹良伸手指着要登船的赵真对赵普摆手，那意思别让皇上上船。赵普微微皱眉，就见邹良身后林业火和素清弯着腰也在看木地板的缝隙，动作和黑啸还挺同步，像是在找东西。 底下水里有东西， 九王爷就觉得情况不对头，赶忙上前。赵真正要上船，手刚碰到登船楼梯的扶手，南宫四外张望一眼就看到赵普对他摆手，于是南宫即一把将赵真拉了下来。赵真退后几步下了悬梯，不解地看南宫，正这时忽然整个码头都轰地震了一下。这一阵非同小可，码头往外的一大片都是厚实的模板和木桩拼搭成的平台，这一阵好些板都裂开了，不少军兵也没什么准备，好多摔倒在地。赵真眨着眼，好在没上梯子，不然已经掉水里了。不过他还是被晃得往后一仰，一时间所有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，现场一片沉默。众人都只有一个念头，怎么回事？地震？而比所有人反应都快的是南宫济，他伸手一把扶住赵真，因为动作太猛，另一只手撑在地面，他低头正好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看到下边的水面。就那么一瞬，南宫看到水中似乎有什么东西以极快的速度游了过去，水面下一个巨大的阴影划过。 什么东西？这么大的鱼不成？ 赵真回头瞧了瞧，好在南宫扶着他背呢，不然刚才就一屁股坐地上了，那可有损皇帝威严，于是就对南宫竖住大拇指。 干得好。 南宫不动声色地站了起来，走到赵真耳边， 此地不宜久留。 哎，震一震就撤，显得朕胆子很小似的。 南宫刚想说不是震一震的问题，就听到不知道是谁突然大喊了一声， 水里有东西。 这一嗓子打破了刚才那一瞬的沉默，将士们也有些乱了，纷纷往江面上看。林业火一跃上了那艘火凤船的船头，盯着水面看着。 那边， 这时就听有人喊。众人循着几个士兵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水面突然微微拱起了一个包，随后又消失了，恢复了平静。现场再一次沉默，但是目测一下刚才那个水包的大小，众人都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这得多大一条鱼。 欧阳将军，让将士们都回岸边比较好。 欧阳少征一抬手对船上的士兵工匠一招手，众人有序地开始下船撤离。南宫济可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拉了拉赵真，那意思咱们也闪吧。谁知赵真摆了摆手， 再坚持一下，起码等将士们都下船到了岸边朕再回去嘛。 南宫望天，只好看赵普求救。赵普可不管这些，一摆手对身后一群已经紧张得一塌糊涂的大内侍卫吩咐， 保护皇上回宫。 南宫松了口气，赵真嘴角抽了抽，不过被撵走总比他自己跑得强。只是赵真转身刚想走，就听不远处的黑啸突然嘶鸣了一声，这一嗓子吓得没什么心理准备的将士都一个机灵，赵普眉头就皱起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就见那边船头的林业火伸手一指， 往那边去了。 赵普一看林业火手指的是赵真的方向，就知道不好。 南宫瑾一把拉住赵真，他已经听到木板下边水面翻腾的声音了，绝对是有什么大东西过来了。南宫拉着赵真急退几步，随后突然纵身一跃。赵真虽然平日被南宫保护惯了，不过甚少有机会飞上天一回，倒是挺新鲜。但他低头一看，就见原本站着的地方忽然开裂，就跟炸了似的。哗啦一声巨响后，木板飞溅，整个地面震颤，白色的水花飞起老高来，水花中似乎还有什么东西一起窜了上来。南宫毕竟不是展昭，他没法在空中不借力的情况下拐个弯，或者跟只鸟一样索性飞得更高，到了极限他是要往下掉的。但是南宫低头一看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差点直接掉下去。好在斜刺里突然一个人窜了过来，拽着他和赵真往旁边闪开了。能瞬间到达这里的只有两个人，从上面飞过拽走赵真和南宫瑾的是林业火，而同时赶到的还有接了新亭侯的赵普。九王爷冲到飞溅的水花旁边，横向一刀扫过，众人就看到水柱拦腰被新亭侯斩断了，与此同时白色的水花变成了红色的血水四溅。赵普抬手一甩刀上的血，有些嫌弃的撇嘴： 你妈心气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